先给我让他的文本，这俺能办事干。新营二中，俺别人现在是二中，走嘛！阿妈我的妈的妈的老妈的，姑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嘟嘟嘟，嘿，他们那张，他们那张，俺个人张。不能空调的空调是你盖不？是怎么在床边睡呢？睡的？不是啊，人家没人当我有那的。白毛管白，阿达人白，怎么不能不能睡啊哟？妈妈么么么，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我不能我说不准没下没来哟，反正没人动，跟我们用，不然动我们眼中，跟我们用，不然光我们眼中，跟我们用，不然光我们眼。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俺国人中间还不办事呢说，那国办你没见着，阿爸去办吧，一把刀，阿爸去办吧，一把刀，那眼那刀有没人不管中用啊？那没那没那。俺不运动，不运动，我们也不搞不光。俺是只能是那说，俺不运动，我原来白不。哈。那哇哦！不说不说，今天那么路程过，别个把来的干这个别过来比赛了。还不能工作，不我们把房工我赚的把干干干不苦力，工工那的买了咖啡钱了不工挣。我站着把困难嘛养啊困难我不能，我可不这么要嘛这么我，可怜的，站着现在说好了，把那个四门拆开。